有这么一个小村子，叫南碾沟村。村子里啊，有这么一对农民夫妇，男的叫燕广禄，女的叫杨金花。1940年的秋天，八路军冀热察军区平北军分区司令部来到了南碾沟村，创建了根据地，就组织这里的群众呢，开展抗日游击斗争。你别看杨金花没有多少文化水，可是呢，他的思想觉悟却是很高的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丈夫燕广禄，这老燕呢，40年就加入了共产党。所以说呀，时常也把党的方针政策、党的宗旨和纲领，就告诉这杨金花。所以杨金花呢，他心里也认定，共产党的队伍好啊，能够带领我们穷人求解放，我呀，也应该入这个党。于是呢，他也把这想法告诉给丈夫老燕了。结果没想到的是呀，老燕是面露难色。还怎么呢？老燕很担心呐，说金花呀，你想入党，跟着党走，这是没错。不过可有一样，你要想加入咱们共产党，那就一定得做到给党保守秘密，甚至要下定决心，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呀。杨金花做到心中有数，得到丈夫的鼓励和支持，她的决心更大了。那位说，怎么入个党要费这么大劲呢？哎呦，那不像现在，那个时候的革命形势相当复杂呀。南碾沟村是隶属于延庆地区嘛，彼时延庆所谓的叫一线三国，这个地方的斗争形势太复杂了啊。就这南碾沟村呢，不但是有这个伪蒙江的势力，还有日伪政权呢，伪满洲国呀。哎呦，那个时候要说加入共产党啊，那可不容易啊，那就意味着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呢。但是杨金花呢，他是非常积极的，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，成为了当地第一个女共产党员，担任了南碾沟村的妇救会的主任，就是妇女的妇，救亡的救。杨金花积极带领姐妹们给部队做军装、做军备，还帮着八路军把路口、查路条、传递情报、护理伤员等等。这些工作做了不少，很多乡亲们呐，为他捏一把汗呢，跟他说：“你这么干，你就不怕哪天日本鬼子来了，把你逮住，杀你的头吗？”杨金花却跟大伙说：“党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，这是对我的信任，杀头啊，我不怕，就是豁出命去，也得把工作做好。”说着话，到了1943年9月15号的夜里，从五里坡传来消息了，说日伪军呢，正在向南碾沟这个方向进攻，他们妄想把平北地区的八路军是全部消灭。平北军分区司令部当即决定，要小部分战士呢，留在这里打掩护，那大部队啊，得马上转移。转移之前，司令员把杨金花叫来了：“大嫂啊，部队现在要转移了，我呢代表组织托付给您一件事儿，这个事情很重要啊。你看这些秘密文件我暂时交给你，你一定要想办法保管好，千万别跟别人说。文件藏好以后，你也要马上转移，保证自己的安全，我们过些日子就回来。”说完了，司令员把两个沉甸甸的小木箱递给了杨金花。杨金花接过小木箱之后，坚定地说：“司令员，您放心，俺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一定保护好这些文件。”从司令部出来之后，趁着夜色，杨金花和丈夫老燕背着小木箱，扛着锄头， 摸着黑就爬上了帽子山。哎，对这个山呢，杨金花太熟悉了，他知道山上有一个山洞，这地方很隐蔽。于是呢，他就把这文件这埋好了，还多了个心眼儿，怕被鬼子发现呢，他还在这个文件上面撒了几把旧土。看起来跟平常没什么两样。第二天天刚一亮，你别说，消息还真准，这鬼子真进了村了。杨金花和乡亲们呢，躲在离村十里远的东山上，看着这个村里边啊冒起浓烟，心说，哼，鬼子来了。哎呦，坏了。这浓烟一冒，知道鬼子进村啊，杨金花想起一件事来。杨金花心说，百密一疏啊，哎呀，昨天这个文件安排好了之后，夜里边黑灯下火的，这洞口有没有我的鞋印儿啊？反正我没故意擦，这要是让鬼子给发现喽，那可就糟了。不行，杨金花越想越揪心呢，他悄悄地溜回到村子口，心说话，我怎么着我能顺利再上一把山呢？我还得不能被鬼子发现，我把那些脚印给他擦了，哎，或者是呢，我给他弄乱一点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鬼子已经来了，哎，有主意了。他想起了自家圈里边还有几头小猪呢，他就偷偷的把这小猪轰出来做掩护啊，朝着山洞的方向走。可是刚走到半山腰啊，杨金花突然发现眼前有一些个人影在晃动，心想坏了，这前面这一定是鬼子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正在犹豫之际，这小猪啊也真够造的，你别看这是猪，哎，比人这嗅觉也不差，感觉到前面有生人，尤其一闻是日本味的，这些猪啊啊叫起来了，还传染，好嘛，这几头小猪一叫就把这鬼子给惊动了。杨金花没办法，他是夺路而逃，一口气就跑到山崖边。鬼子闻声而动，在后边追得急呀。杨金花一看呢，坏了，被这鬼子追上，我是九死一生都谈不上，我是准没好，干脆吧，我不如我就跳崖吧。你说这杨金花狠不狠？眼睛一闭，心一横，从山崖上就跳下去了。哎呀，真是命大呀！杨金花跳下山崖，被一棵大树给挂住了。挂住之后呢，这手腕摔断了，浑身是伤啊，但是幸好还活着。鬼子到这儿一看，哎，这女的跳崖了，没死了，把她揪上来。当头的问了，你跑什么的家伙，哪个村的？杨金花没吱声，鬼子用那枪托啪狠狠的戳了他一下，你的是不是这八路松心的？八路军的司令部藏哪里去了？快说。杨金花这个时候反而镇定下来了，他看了鬼子一眼，俺是白岭后山村的人，俺没见过什么八路军司令部，俺家小猪丢了，俺是出来找小猪的，你们追俺害怕，俺才走的，一不留神就掉下去了。鬼子一看不像说瞎话，那我问你，下山的路怎么走啊？快说。杨金花心说，好嘛，原来这群鬼子是不认识路了，好办，先把他们打发走了再说。杨金花用手一指，哎，你们问路呀，往南走，往右边一拐就下去了。这鬼子呀没管杨金花，一窝蜂的下了山了。鬼子刚走远，杨金花松了一口气，谁知后边又跟上来两个汉奸，其中一个呀把杨金花给认出来了，哎，这不是南碾沟的复旧会的主任吗？哎，就是他，好嘛，今儿让我们给遇着了，今天呢非得把他给弄死。